你好，我是王某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原子类无所工具类的典范。前面我们多次提到一个累加器的例子，示例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在这个例子中，按的 10K 这个方法不是线程安全的，问题就出现在变量 count 的可见性和 count 加一的原子性上。可见性问题可以用 volatile 来解决，而原子性问题我们前面一直都是采用互斥锁方案。其实相对于简单的原子性问题，还有一种无锁方案。 Java SDK 并发包将这种无锁方案封装提炼之后呢，实现了一系列的原子类。不过在深入介绍原子类的实现之前，我们先看看如何利用原子类解决累加器问题，这样你会对原子类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文中的代码中，我们将原来的浪型变量 count 替换成了原子类 atomic long，原来的 count 加等一替换成了 count.get and increment， 仅需要这两处简单的改动就能够使 and 10k 方法变成线程安全的。原子类的使用呢，还是挺简单的。无锁方案相对于互斥锁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性能。互斥锁方案为了保证互斥性，需要执行加锁解锁，而加锁解锁本身就消耗性能，同时拿不到锁的线程呢，还会进入阻塞状态，进而触发线程切换。线程切换对性能的消耗也很大，相比之下，无锁方案则完全没有加锁解锁的性能消耗，同时还能够保证互斥性，既解决了问题，又没有带来新的问题，可谓是绝佳方案。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无锁方案的实现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原子类性能高的秘密很简单，硬件支持而已。 CPU 为了解决并发问题提供了 CAS 指令， CAS 全称是 Compare and Swap，也就是比较并交换。 CAS 指令包含三个参数，共享变量的内存地址 A， 用于比较的值 B， 以及共享变量的新值 C， 并且只有当内存中地址 A 处的值等于 B 时，才能将内存中地址 A 处的值更新为新值 C。 作为一条 CPU 指令， CAS 指令本身就能够保证原子性。你可以通过下面 CAS 指令的模拟代码来理解 CAS 的工作原理。在文中的模拟程序中有两个参数，一个呢是期望值 expect， 另一个呢是需要写入的新值 new value。 只有当目前 count 的值和期望值 expect 相等时，才会将 count 的值呢更新为 new value。 你仔细的再思考一下这句话，只有当目前 count 的值和期望值 expect 相等时，才会将 count 的值更新为 new value，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对于前面提到的累加器的例子， count 加等一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基于内存中 count 的当前值 A 计算出来的 count 加等一为 A 加一，在将 A 加一写入内存的时候，很可能此时内存中 count 已经被其他线程更新过了，这样就会导致错误的覆盖其他线程写入的值。如果你觉得理解起来还有点困难的话，建议你再重新看看咱们专栏的01可见性、原子性和有序性问题并发编程 bug 的源头。也就是说，只有当内存中 count 的值等于期望值 A 时，才能将内存中 count 的值更新为计算结果 A 加一。这个不就是 CAS 的语义吗？利用 CAS 来解决并发问题，一般都会伴随着自旋。而所谓自旋呢，其实就是循环尝试。例如实现一个线程安全的 count 加等一的操作， CAS 加自旋的实现方案如文中所示。首先计算 new value 等于 count 加一，如果 CAS 返回的值不等于 count， 那意味着线程在执行完代码一处之后，执行二处代码之前， count 的值被其他线程更新过，那此时该怎么处理呢？可以采用自旋方案，就像文中代码中展示的，可以重新读取 count 最新的值来重新计算 new value， 并尝试再次更新直到成功。通过文中的这段示例代码，想必你已经发现了 CS 这种无锁方案完全没有加锁解锁操作，即便两个线程完全同时执行 and one 方法，也不会有线程被阻塞，所以相对于互斥锁方案来说性能好了很多。但是在 CS 方案中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被你忽略，那就是 ABA 的问题。什么是 ABA 问题呢？前面我们提到，如果 CAS 返回的值不等于 count， 意味着线程在执行完一处代码之后，执行二处代码之前， count 的值被其他线程更新过。那如果 CAS 返回的值等于 count， 是否就能够认为 count 的值在此期间没有被更新过呢？显然不是的。假设 count 原本是 A， 线程 T 在执行完一处代码之后，执行二处代码之前，有可能 count 被线程 T2 更新成了 B， 之后呢又被线程 T3 更新回了 A。这样线程 T1 虽然看到的一直是 A， 但其实已经被其他线程更新过了。这个呢就是 ABA 问题。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你并不关心 ABA 问题，例如数值的原子递增，但不是说所有情况下都不关心。例如原子化的更新对象可能就需要关心 ABA 问题，因为两个 A 虽然相等，但是第二个 A 的属性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使用 CAS 方案的时候一定要 check 一下。在本文开始的部分，我们使用原子类 atomic long 和 get and increment 方法替代了 count 加等一，从而实现了线程安全。原子类 atomic long 的 get and increment 方法内部就是基于 CAS 实现的。下面我们来看看 Java 是如何用 CAS 来实现原子化的 count 加等一的。在 Java 1.8 版本中， get and increment 方法会转掉 unsafe.get and long 方法。这里 this 和 value offset 这两个参数可以唯一确定共享变量的内存地址。 unsafe.get and long 方法的源码如文中所示，该方法首先会在内存中读取共享变量的值，之后呢循环调用 compare and swap long 方法来尝试设置共享变量的值，直到成功。 compare and swap long 是一个 native 方法，只有当内存中共享变量的值等于 expected 时，才会将共享变量的值呢更新为 x， 并且返回 true， 否则呢返回 false。 compare and swap long 的语义和 CAS 指令的语义的差别呢仅仅是返回值不同而已。另外需要你注意的是， get and long 方法的实现基本上就是 CAS 使用的经典范例，所以请你再次体会文中下面这段抽象后的代码片段，它在很多无锁程序中经常出现。 Java 提供的原子类里面， CAS 一般被实现为 compare and set。 compare and set 的语义和 CAS 指令的语义的差别仅仅是返回值不同而已。 compare and set 里面如果更新成功则会返回 true， 否则呢会返回 false。 Java SDK 并发包里提供的原子类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五个类别：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原子化的对象引用类型、原子化数组、原子化对象属性更新器和原子化的累加器。这五个类别提供的方法基本上是相似的，并且每个类别都有若干原子类，你可以通过文中的原子类组成概览图来获得一个全局的印象。下面我们详细解读这五个类别。首先第一个，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相关实现有 atomic bool、 atomic integer 和 atomic long。至于提供的方法，具体详情你可以参考 SDK 的源代码，都很简单，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第二个，原子化的对象引用类型，相关实现有 Atomic Reference、 Atomic Stamped Reference 和 Atomic Markable Reference， 利用它们可以实现对象引用的原子化更新。 Atomic Reference 提供的方法和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差不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象引用的更新需要重点关注 ABA 问题。 Atomic Stamped Reference 和 Atomic Markable Reference 这两个原子类可以解决 ABA 的问题。解决 ABA 问题的思路呢其实很简单，增加一个版本号维度就可以了。这个呢和我们在第18章 Stamp Lock 有没有比读写锁更快的锁中介绍的乐观锁机制很类似。每次执行 CAS 操作附加再更新一个版本号，只要保证版本号是递增的，那么即便 A 变成 B 之后再变回 A， 版本号也不会变回来的，因为版本号是递增的。 Atomic Stamped Reference 实现的 CAS 方法就增加了版本号参数，方法签名如文中所示。 Atomic Markable Reference 的实现机制则更简单，将版本号简化成了一个布尔值，方法签名我也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查看一下。第三个，原子化数组，相关实现有 Atomic Integer Array、Atomic Long Array 和 Atomic Reference Array。 利用这些原子类，我们可以原子化的更新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这些类提供的方法和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的区别仅仅是每个方法多了一个数组的索引参数，所以这里呢也不再赘述了。下面再来说说第四个，原子化对象属性更新器，相关实现有 Atomic Integer Field Updater、 Atomic Long Field Updater 和 Atomic Reference Field Updater， 利用它们可以原子化的更新对象的属性。这三个方法都是利用反射机制实现的。为了便于你理解创建更新器的方法，我也展示在文中了。需要注意的是，对象属性必须是 volatile 类型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可见性。如果对象不是 volatile 类型的， new update 方法会抛出 illegal argument exception 这个运行时异常。你会发现 new update 的方法参数只有类的信息，没有对象的引用，而更新对象的属性一定需要对象的引用。那这个参数在哪里传入呢？是在原子操作的方法参数中传入的。例如 compare and set 这个原子操作，相比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多了一个对象引用 OB 接。原子化对象属性更新器相关的方法，相比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仅仅是多了对象引用参数，所以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最后一个原子化的累加器 double accumulator double under long accumulator 和 long under 这四个类仅仅用来执行累加操作，相比原子化的基本数据类型速度更快，但是呢不支持 compare and set 方法。如果你仅仅需要累加操作，使用原子化的累加器性能会更好。整体总结来说，无锁方案相对于互斥锁方案优点很多，首先是性能好，其次是基本不会出现死锁问题，当然呢有可能会出现饥饿和活锁的问题，因为自旋会反复重试。 Java 提供的原子类大部分都实现了 compare and set 方法，基于 compare and set 方法，你可以构建自己的无锁数据结构，但是呢建议你不要这样做，这个工作最好还是让那些大师们去完成。原因是无锁算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Java 提供的原子类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原子性问题，但你可能会发现上面我们所有原子类的方法都是针对一个共享变量的，如果你需要解决多个变量的原子性问题，建议呢还是使用互斥锁方案。原子类虽好，但是使用上呢要慎之又慎。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文中的示例代码是合理库存的原子化实现，仅实现了设置库存上限 set upper 方法。你觉得 set upper 方法的实现是否正确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